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后啲咩，即系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我哋好啲人唔會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撚好撚過癮啊？含開一條又唔想轉噶啦，根本好多人都係你呢啲冚家產逼成我哋周圍去屌你，好似人蛙蕩股咁周圍幫人含。 自己砌間屋我冇錢，我砸鳩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難？屌你有冇衝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撚安全最撚穩陣，就砸鳩死曬。只有貪官嘅屋自己最撚穩陣。屌你老母咁 亂動， 人哋真係一種廣東人。呢、這個刁喇媽頂硬上，而家連嗰個刁喇媽政府都話要粗皮都要慘。 呢、這個真係悲哀。 你咪做一個民族英雄幾撚慘？我講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過啦！屌你老母，我已經死撚咗，仲要 和諧。星期一晚九點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啊，咁我哋讲咗两节呢个中国嘅经济咧，翻嚟咧就讲下 啲娱乐嘢啦， 讲下啲电影啦、啊嗯，上一两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好多啲音乐啦。我今个礼拜咧就发誓同自己讲咧，就寻、晚咧就打死都唔捻睇《我是歌手》噶啦。 OK， 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唔使惊啊，大家。啊、我唔知道打诶， 咁有人失望喎、 啊。星期呢本周五嘅《我是歌手》系点嘅吓？咁啊， 我有人失望喎、 啊。点解咧？ 唔会失望咯、啊。 个个礼拜讲唔掂嘅大佬，咁我哋今个礼拜讲下啲电影啦，好耐都冇讲下啲中国嘅电影啦。挨年近尾咧，又走咗几套啲大嘢出嚟嘅。咁我哋咧就未讲电影之前咧，就讲下寻日咧阿刁文牛去咗个盛会喎。我系讲下先 嘅，风云完结篇原画展啊， 系 吓，阿风路总做主持啊，咁啊，大家风路总你知边个啦？我老细嚟噶，话声你听，契弟嚟噶嘛，话声你听，真系喂，佢临尾咧个爆咗一个好啱今日嘅 topic 嘅嘢俾你听， 系 马 Sir 原来有机会执导 拍电影系嘛？ 系 风云都拍过电影噶咯， 系佢以前只系一个原著授权啫嘛。呢次唔系，呢次有机会执到，话风老总咁样爆佢出嚟，马时冇爆过。喂，琴日真系星光熠熠啊，话晒你听，玉郎啦吓、即系小宝小强嗰啲喺晒度啊。咁我哋以前啊，万不惊心主持啊，朱兴啊， 系 黑鬼德啊，咁伏桥基访问过都嚟过阿刘云啊，前日嚟过啊，咁啊郑建和啦，啊和仔啦，咁样阿李建良啦，咁样成班嗰啲。我都几鍾意嘅漫画人喺晒度，话晒你 喂，你咪好开心咯、 啊！最知唔知最精彩系咩啊？ 吓， 唔系风路总做司仪，话晒咧，佢未做司仪出场之前，有一段风云嘅舞台嗰、那个歌舞剧就播翻秦霄嗰一段啊！ 哦， 喂，我其实我话晒啦，我一向对啲舞蹈咧冇乜兴趣，但系唔知点解，因为可能系风云嘅关系，我睇咗廿几年， 所以好有 feel 啊！ 喂，我就嚟知佢讲乜啊！ 跳出嚟嘅啫，话声咧，佢唔系舞台剧，唔系成个，佢一个跳舞嘅啫，演绎出嚟，我系明佢讲乜，哎，我就后悔啦，死啦，嗰阵时冇屈屈屈阿马 Sir 攞两张飞嚟睇，哎， 你真系无良啊，你应该大佬你支持一下，应该买飞去睇啦， 唔论贵，黐线，系咪先？我咁啊，我都当时我曾经我谂过买唔买飞嘅，或者屈唔屈阿马 Sir 咁啊，咁话，屌我识鬼睇咩？无谓嘥咗张飞，嘥张飞啦。哇！我琴日睇完真係好後悔，嗰一段我諗係十零分鐘到咧，哇！精彩絕倫，哇！嗰、那個女仔即係飾演阿孔慈嗰、那個嗰、那個女仔冇骨噶， 嗯， 佢條腰即係可以好似我條鐵線屈得，我覺得我真係好犀利嗰個不知無驚雲嗰、那個，哇！唔使睇個咩嘢，睇個波嗰、那個身體。肌肉型嘅话先咧，好有，即系又唔系肥嗰只，即系唔系大件嗰只，好有肉，好有啊！即系成个好正。 咁你嘅呢个就喺湾仔嘅 茂罗街 展览系继续噶， 继续嘅，去到二月一号， 去到二月一号。 咁就如果网友我上个礼拜讲噶啦，你要储齐咗十二本第十本啦，精装版即系最好嗰几期嘅。风云就剪一角出嚟咧，就可以睇。但如果譬如你唔想剪书咧，你可以攞最后一期。咁啊，即系最后一期咧，有本邀请卡。咁啊，加任何一期嘅精装版，即系美国十几期咧嘅一个印花，你就可以免费去茂罗街动漫基地睇啦。 好。Okay、 我就立过下嘅，其实。 嗯。 咁咧就幅画好奇怪噶吓，冇文字噶。 嗯， 纯粹睇阿马 Sir 嘅画工嘅 ，OK， 又唔系唔知点解啦，廿几年跟咗佢， 嗯， 我又冇文字，我又睇得明喎，你，但我好舒亚杰斯一定睇唔明，我睇得明啊。 咁我可能睇到第二啲感覺呢，咁我遲啲都會去嘅，因為尋日我就有啲事，所以就去唔到啦。 你有冇飛去呢？ 吓、啊， 冇飛去呢？ 我自有辦法啦， 唔使啦，我最多幫你。整多本俾你啊！整多份飛俾你 得噶啦 ，OK。 OK 咁啊 ，OK 啦。 咁啊， 總之網友真係要支持下。 嗯， 喂，真係好精彩噶！佢畫嗰啲嘢嚇，即係排隊都要睇啊！即係見到好多大師排隊都睇嗰啲嘢，真係冇得頂，真係冇得頂。 咁啊，翻嚟講下中國嘅電影，咁啊有幾套最近睇咗咧，就讲下啦， 票房先收得幾多先啦？定係嗰啲 票房收得啊？咁啊收得嗰套咪冇所谓啦，我都唔知边度收得边度唔收得。 諗都諗到 啦。我觉得啦，轻轻讲下呢就其实有一套呢就几值得大家都支持下佢睇下佢嘅。咁首次執到嘅就係崔健啦。咁崔健就有一套电影就叫做蓝色骨头。咁套名你又好难联想到系啲乜嘢。 讲乜嘅呢 唉，好难讲嘅，其实就你话嗱，十分好睇又未必真系好睇嘅，咁但系三套今日我哋讲嘅三套电影里边咧，呢套啊唔算太差嘅 ，OK， 咁啊， 梗系啦，有套垫底，你条气， 咁啊，感觉咧就有啲似翻一啲读你读嗰啲伤痕文化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又系一个咁佢讲一个现代嘅青年点样回忆翻佢嘅爸爸妈妈，咁啊用咗一个rock and roll 嘅概念咧，就去穿梭两代人嘅古仔，咁啊讲下现代人嘅又讲下啲两代唔同嘅一啲爱情嘅观念啊，或者仲有咧就两代唔同嘅一啲爱情嘅观念啊，或者仲有咧就唔系即系音乐对音乐嘅观念啊，等等啦，咁又讲翻啲当年嘅知青啊，或者就系嗰啲民工团、艺术团啊，当时嗰啲文艺青年团啊，嗰啲咁嘅嘢啦，嗰啲咁嘅嘢啦，咁就即係大家會聯想即係吸引到我去睇嘅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個導演係崔健啦。咁、但係 一無所有係咪？ 係啦，一無所有嘅崔健啦。咁係第一次執到嘅。咁第二呢就係、是、我係好奇怪喎呢套電影呢佢又唔係一套禁片嚟喎。即係呢個係第一個好奇怪嘅嘢。咁睇完之後呢就覺得佢係少少踩踩地線。咁但係呢就亦都崔健呢係一個 幾爭議性嘅人嚟嘅、即係我哋以前喺我喺另外嘅節目啊，喺以前嘅北京飯店啊，我哋都講過崔健啦、即係我哋都話有一樣，就譬如話有啲人好唔鍾意佢嘅，就係話因為佢今日都好簡單嘅，就係有啲人好多人唔鍾意佢，就係因為佢今日都仲未坐監，或者佢仲係可以喺北京生存，咁佢梗係有啲嘢嘅，三面有人嘅，即係咁樣嘅。咁我當然我唔識佢，我唔知佢。 但未未都坐監。 三面是不是有人啦、但係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都幾即係幾得意嘅，即係佢好似成日都覺得係俾人個感覺就係、佢又好佢好前衛或者就係佢都係有多多少少係一個 rock and roll， 佢有反抗個建制，佢亦都係支持個六四等等，但佢又仍然係可以喺北京有佢個生存空間嘅。咁今次佢第一次拍呢一套電影，就絕對唔係禁片嚟嘅。咁所以咧就唔係禁片，咁你又睇唔睇咧？咁即係我自己睇完，我就覺得就都值得一睇嘅。 OK，、可唔可以透露少少踩界嘅嘢咧？ 踩界嘅嘢就係、都係講譬如講呢、這個現代嘅譬如話講緊現代嗰個傳媒嘅生態啦，佢有講嘅，即係話譬如舉例，佢有講啲嗰啲記者點樣去做新聞啦、你要封紅封包俾佢呀，咁嗰啲呢佢都有，佢即係嗰啲嘢佢都有講嘅。 喂，呢啲唔去到政治層面喎、 唔係去到政治層面，唔、完全唔去到政治層面，咁同埋就係話又是典型有好多中國嘅電影嘅風格啦，就係、話有好多嘢我唔方便正面講俾你聽，咁、然之後呢又係用一啲即係符號式嘅代替你自己走去聯想嘅嘢呀等等啦。咁我因為我人唔係好鍾意劇透嘅所有嘢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套戲呢就大家可以喺網絡嘅世界揾到嘅，咁你咪即係我又覺得係可以值得大家自己去推敲去睇下。 問一個問題啫， 講 啊，有冇少少撚到八九年？ 冇。嗱，我唔太覺得有喎、 我完全 唔太覺得有。佢講緊嘅係佢講緊嘅上一代嗰、爸爸媽媽嘅年代咧，就是、文革嘅年代嚟嘅，咁嗰個其實都 定性咗，其實 嗰個都唔係嗰個都幾得意嘅，即係譬如話佢講緊個文藝，佢講緊嗰個文藝青年團入邊咧，即係佢講係咁樣嘅，個男主角咧個年青人，佢個媽媽咧。佢個媽媽呢就佢懷念佢個媽媽呢，就因為佢媽媽呢就係、即係搞藝術嘅，但係佢媽媽就係即係生於喺文革一個年代，但係佢媽媽呢就好鍾意西洋嘅 rock and roll 嘅，咁但係然之後呢就所以因為咁嗰個思想嘅分途呢，令到佢即係嗰、那個喺個文工團入面搞即係藝術創作呢就遇到好多障礙啊，好多限制啊，到最後係一個幾唔開心嘅一個下場嚟嘅。 即係都係啦，兩代嘅對比啦，係咪？ 係啦，兩代對比啦，類似係咁啦，只可以講到咁嘅咋，大佬。 呢個年代嘅咁嘅 White and Wall 就已經唔同咗啦，咁樣。 係 ，OK， 我明白明白。 咁至於演出嘅演員咧，大部分我唔係好熟嘅，只有一位啦，就係、做媽媽嘅倪虹潔啦。倪虹潔咧就邊個咧？大家如果有。大家好多人如果上咗大陸多嘅都會曾經睇過呢一套電視劇㗎啦，武林外傳入面呢有一個其中一個女主角竹無雙呀，日日發夢都想做一個步快嘅女步快嘅嗰個女仔，喺頭咁十零廿集佢都未出場嘅，但後尾嗰啲呢佢都演得好精靈嘅呢、這個倪虹潔啦，咁就都演過。吓、 啊！哦，佢唔使化老妆，有咁 唔使化老妆。明我就俾个造型你睇， okay, 你记得佢系边个噶啦？阿倪虹， 我知啦，我知边个。 竹无双啊，咁就喺国内都演好多电视剧嘅。咁睇呢套 ，anyway 呢套就一套都可以值得大家即系如果有啲兴趣嘅，咁啊睇下呢一套啦。但系即系唔舒服噶，即系睇完呢啲电影嘅，唔系好有娱乐性嘅。咁咧讲下另外一套啦。嗱，头先我哋讲开符号咧。咁另外一套呢就我覺得就大家可以再一次要感謝我啦，係都係因為為咗做呢個節目而睇呢睇一套呢真係好難頂嘅大片啊，係呢套呢就香港都有上畫嘅，就係、是、一步之遙啊，咁個英文名又好正嘅，叫 Gone with the Bullets， 咁 人哋有套經典嘅電影叫 Gone with the Wind 啦 ，Gone with the Wind 中文係咪啊？但係我都唔記得，亂世佳人，亂世佳人嚇，咁佢係叫 Gone with the Bullets， 即係亂七八糟。 Bullets 咧就係用翻子彈。咁啊，令人就想翻起姜文啊呢位导演嘅上一套作品就是《让子弹飞》，所以大粒 咯， 系啦， 你讲先定我讲先？ 唉，你讲先啦。 嗱，首其实首映嗰日咧，系咁啊，我其实小弟咧识一啲编剧嘅，咁喺度有编剧嘅咁样吓，咁啊，我哋走去食宵夜，咁啊，佢话牛哥大粒镬，梗系唔系牛哥大粒镬啦，佢话呢套戏大粒镬，佢话一失首演员咧要停播，要停播，要剪晒佢。先至出得街，即系咁你可想而知，到时剪到系几碎啦。你谂下，我当然我话声咧，我 听到我嗰位朋友咁样讲咧，我就已经冇睇噶啦，我已经唔睇噶啦，因为剪到碎晒吓。咁、啊、我系谂得到点解会剪嘅，大佬让子弹飞，暗家产你啲寓意，喂，即系我好衰，你唔会再有架有只马拖住架列车反转咗噶啦，反马列啊！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出现㗎啦，冇啲咁嘅寓意出现㗎啦。啊佢即係上次俾你偷鸡过得到。喂如果你可唔俾呢次仲唔俾你过或者唔俾你过啦讲真睇得好清楚啦。俾你去个手可能都过到个电影局嘅。但一出嚟即刻就殺停之后要剪晒啲所有啲政治嘅嘢。啊政治反革命啊之余你剪咗佢先至可以播。套戏听闻系碎到扑街，系烂晒嘅话。 嗱，我就睇咗呢套电影。第一，即系好多嘢好捻大镬嘅呢套嘢。就你讲嗰可能系其中一样啦、嗯。第一套电影咧就两个钟头二十分钟。啊，如果你入戏院睇咧，我真系唔知点睇。O K， 等阵个片长系好长嘅。O K， 咁嗱，但系号称就大制作啦。咁啊，首先就唔知投资咗几多亿去拍啦。咁姜文拍亲嘅，当然一定系大制作嚟噶啦。今时今日，咁啊呢套嘅参演嘅演员有啊姜文，有郭优啦，呢个一般即系老拍档嚟噶，仲有舒淇啦，仲有文章啊、那英啊嗰啲啊，全部都有啦。咁啊，但有几样嘢好大镬啦，就系、是、好失望嘅，即系首先 剪咗， 首先系咪真系剪咗为就呢、這个可以系做一个藉口咧？成套电影就系、是、第一好难讲，即系点讲咧？即系有一啲好捻虚幻嘅嘢啦。首先就系怀旧片嚟嘅 ，OK， 咁啊以上海为背景嘅，咁、但系讲真，你可以首先咁讲啦，譬如话你入去，你唔好諗住系一套啊可以睇完之后会令你可以见到上海嘅历史。OK， 佢讲緊上海嘅二三十年代嘅啊 ,OK, 讲緊军阀嗰个年代嘅。咁但系嗰啲嘢全部呢就系虚幻嚟嘅。OK， 你见到只系因为只系攞上海嚟做一个背景，但系将上海呢就拍到变成一个类似点讲咧？一个欧洲嘅巴黎，或者系美国嘅New York Broadway 咁样嘅嘢，你完全唔觉得嗰个系一个上海，亦都根本同任何历史扯不上关系嘅，乱咁嚟嘅。譬如佢讲紧选花魁总统嗰啲，选花国大总统嗰啲，喂，完全都唔系，你唔需要同佢考，完全唔需要讨论啊。OK， 嗰个只系嗰个完全系姜文自己嘅一个幻想世界嚟嘅，同现实历史上嘅上海嘅选花国大总统啊嗰啲嘢咧，完全系唔同嘅，即系讲紧嗰啲灯红酒绿嘅生活啦。OK， 咁好啦，呢、這个即系其中一样。 但系补充咗先， 系。 但系如果一套电影嘅话，讲真系唔需要。可以系全部纯幻想噶、 啊， 即系嗰个世界系 我冇话，唔系我冇话唔得。 咁啊，问题系我成日觉得，因为冇寓意啊。讲真，佢将佢可能 梗系错啦，唔系冇寓意啦。我调翻转了文流，我就系想讲咧，你如果大家上次都有睇过《让子弹飞》。咁大家会觉得好过瘾嘅吓，你就呢样反架马车又要估，咩嘢都要估噶嘛。 好过瘾，我哋觉得。 我哋所谓叫佢做一套符号电影啊嘛，佢入边有好多符号， 好多。 咁好啦，你睇完咧，咁啊大家喺度估餐饱啦。我想讲嘅就系、是、喂， 我作為一位普通的電影，不是看電影的觀眾，即是你如果次次拍一套電影，這個就是中國電影的弊病，其中一個很大弊病，就是你又好想有好多 message 想去講、啊、,ok, 咁又好咁你姜文啊醒目醒目仔喎、啊、咁你好似上次讓子彈飛咁咁、啊、你拍咗一套啦、啊、我哋都可以叫得上叫精彩，其實嚴格上我又未必覺得佢好精彩，但都唔講啦，冇所謂、啊、大家都覺得 ok 嘅， 你文版好玩 喎，你幾十年、啊、十年八年整一套咁嘅電影出嚟玩啊、嗯、六四玩啊個領導人玩啊呢、嗯、樣嗰樣俾、嗯、你又過到骨，咁、啊、我哋覺得你好似個頑皮仔咁、啊、玩一套，咁我哋咪過癮囉、嗯、喂大佬啊，但係你如果你套套都係咁撚樣啦，呢套佢又其實又喺度故弄玄虛嘅、 嗯、 又係用一啲咁嘅方法，我就係、我作為一位觀眾，我就係覺得就係長期嗱、你姜文亦都唔係姜，首先姜文係我一個都叫做我可以接受稍微都鍾意嘅導嘅導演、嗯、我以前我都話，譬如話佢有啲戲，譬如陽光燦爛的日子啊、油花巧合梳啊嗰啲，其實係真係鍾意嘅 ,ok, 係 ok 嘅。但係今時今日好多香唔係好多大陸出咗名嘅導演就係咁囉，即係你第一佢真係其實好簡單，佢你冇乜錢俾佢，佢有個黑去拍一套電影，佢正正經經去拍，佢係拍得到嘅。但係你而家俾夠錢佢，哥倫比亞投資啊，哥倫比亞投資，跟住然之後咧，哇市場啊鳩咁撚大，佢又要照顧好撚多市場，又要喂其實我都明白嘅，我理解你好難去 balance 到嘅。譬如話喂套戲又要抌落去又要照顧大陸嘅市場啦、嗯、啊咁你拍到老老土土外國電影咁樣洗腦電影，我哋有人講定咗一套嘅時候、嗯，你又照顧唔到美國嘅市場喎、啊嗯，等等。你根本到最后就系、是、好啦，到最后即系呢个又系行翻张艺谋嗰条后路，你就拍到一套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嘅电影。 剪咗，因为我 成 日都好强调， 唔系剪咗嘅问题嘅。你今日喂我睇咗、okay. 你奶你咧，你睇埋咧，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嘅。即系我唔排斥你头先讲嗰个嘢。嗱、嗯，今次我同意嘅。 嗯、 因为你上一次恩皮咗， 啊，呢次梗系屌你 过关嗰个咧、啊、就一定会执紧咗，咁然之后可能令到你剪到零零碎碎，但系嗰唔系主要原因嚟嘅。佢、嗯、你首先我觉得就系、是、我觉得我好唔中意嘅就系、是、你再又嚟一次嘅时候咧，喂，我成日睇呢啲符号电影，你有冇你有冇体谅一下大家睇嗰啲人真系好攰噶？喂，大佬估，喂，今次你睇到嗰个国内嗰啲观众咧，已经系冇乜再有兴趣去估你究竟乜嘢打乜嘢噶 喎。阿杰斯， 唉， 我对一步之遥咧、啊，我未见到嗰、那个港建局嗰份文件，我睇咗啦，嗰幅相，港建局个文件系要剪佢嘅咧，我已经睇咗嗰份文件睇咗，可能我係好想睇嘅。 嗯， 我就期望乜嘢咧？我就期望嚟多套《讓子彈再飛》啊！話俾你聽，又一個猜謎。喂，我覺得估中嗰個謎語同埋，阿正可能唔知真定假嘅。你講咗個 point 出嚟，喂，覺得好，真係好開心啊嘛！即係睇戲嚟講，係咪先？喂，講真，一個唔錯嘅導演，佢唔純粹冇諗過你嘅市場，佢淨係諗住一樣嘢。俾人你大家一齊再玩一次，喂！如果你諗下，如果佢再拍翻一啲普普通通嘅老少咸宜大家都想睇嘅戲，你咪有人到時又屌佢，屌喺《讓子彈飛》幾好玩啊！幾多問幾多符號啊？幾多密碼？喂！呢次拍嗰套冇密碼嘅，你又俾下去，跟住話佢差，喂！唔係咁。你記住，佢有一套，我期望佢第二套更加好啊，係更加好玩嘅電影啊嘛。唔好意思，我覺得佢呢套戲本來應該係好好玩嘅，但係撲你個街，呢次仲唔睇清楚你啊？你仲俾你反馬年啊？哇！你仲俾你一大個四川火鍋啊？你黐線冇呢啲咁嘅嘢啦嘛？其實某程度，所以即係最問題係個廣電局。跟住出人批文要剪到自己碎晒啫，將一啲我哋期望睇到個畫面吓、啊、剪到冇咗，咁冇辦法啦，姜文咪要搵呢啲嘢補砌返落去囉，砌返佢兩個鐘頭囉，咁一定係零碎㗎，一定係唔好睇㗎，講真係咪先，係咪先， 兩種睇法啦。 反而如果譬如有個冇剪過嘅版本，如果在香港做嘅話，我實睇呀、啊。 但香港嗰啲都剪晒，可能睇翻高 嗱，我總之我啊淨係即係我代表我自己嘅感覺啦，係啊，咁啊即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用兩個鐘頭又入去又喺度估一大扎嘢，究竟係呢樣嘢你又講乜，嗰樣嘢又冇講乜？喂，大佬你即係其實係好疲倦嘅一樣嘢嚟嘅。譬如話，電影主人翁叫馬走日馬祖日，咁然之後馬祖日個名字又應該點？解你又要估餐死啊？馬祖日入邊咧講過啲咩對白啊？中文英文你都要估佢啊？乜嘢叫做 Today is history, Today we make history, Today we are a part of history？ 你又要估餐死啊？邊一幕咧又似教父啊？邊一幕咧又講緊咩？講緊火車嘅發明，火車發明啊同荷里活有咩關係？喂！你睇到好撚多呢啲影評，你真係直情係攰到呢暈低，同埋但係、哦、喂但係講嚟講去嘅就係、是、你作為一套電影冇我唔知道你想表達啲乜嘢，成套係一套爛片嚟㗎，爛到呢你真係唔知佢想唔知想點㗎，同埋就係話嗰種荒诞咯，即系就算你话你卖外国市场，你睇完一套系，你只会当佢系一套好劣质嘅。如果你用即系你，因为嗱，佢一定要攞翻嚟作当一套啊荷里活嘅级数嘅片嚟睇，你真系一套好低级嘅荒诞电影嚟嘅。今次呢一套，咁啊，只可以咁讲啦，即系你咪当佢系姜文失手咯。咁但系咧就简单嚟讲，你真系完全唔需要嘥时间入去睇呢套咁啊呢套咁嘅，又系一套大投资大制作嘅烂片。 唔系期待个外国版本可能 外咩国版本啫？边个话俾你听佢会有个外国版本啦？ 哥伦比亚版本，我成日觉得会咁样。 梗系唔会啦。哥伦比亚投资嘅电影其实喺翻你大陆嗰度搵钱嘅啫嘛。第一次投资啊，咁你嗰阵时嗰啲周星驰嗰啲咩长江乜号嗰啲啊，嗰啲咁嘅垃圾片啊，咪又系哥伦比亚投资咯？喂，冇问题噶，佢入边搵翻几多个亿赚，佢睇条数嘅啫嘛，佢理得你啊？佢话即系死，但系呢套濑嘢噶啦，话俾你听嗱，呢套咧就我哋而家讲紧就戏院都落埋画噶啦，好多地方，中国好多地方。都係提早落畫嘅、，OK， 咁就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個口碑啊，口碑帶唔到第二陣嘅人入去，咁啊呢套電影咧就惡評如潮嘅，咁啊姜文就後屘就事後再接受好多訪問咧，就都發曬爛渣嘅，即係又話就話人哋睇唔明佢套電影啊，等等等啦，咁啊我就始終都唔係好認同，就係話剪碎曬嗰個係一個好主要原因。我就算俾你過曬咧，我都唔覺得呢一套係一套好嘅電影嚟嘅、 okay。 我好大力推薦《刁民流》要睇噶。 我唔想睇啦。 唔係你真係要睇你嗱，我覺得咁樣嗱，我咧就坐定定，我坐定定，冇 fast forward 冇成就睇曬嘅。OK， 好辛苦，兩個鐘頭20分鐘。 OK， OK。 我唔会睇。 如果大家有兴趣睇下佢有几烂咧，咁你就前中后咁样揦一揦佢咯。啊，啲排场啊好犀利噶。嗱，譬如佢选花国大总统嗰啲Broadway 式嘅表演咧，啊，嗰啲制作咧系真系坚到无伦噶。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喂，尊重下历史咧。你一路睇即係一路好猛嘅，即係唔知你想點嘅， 唔需要㗎。 咁但係唔需要嘅。咁、你當佢有娛樂性，如果你即係睇娛樂性就睇下你每個人接受嘅娛樂係唔同嘅。咁有啲覺得都幾有娛樂嘅。咁有舒淇睇下咁樣。 近期咁多娛樂片啊，撒嬌的女人又早更女友啦，話聲你聽。喂，咁俾啲嘢俾人諗下嘅，我應該 OK 嘅。只系冇办法啦，你过唔到港电嗰度， 伤唔到我嘅，咁啊又可以预，嗱咁啊可以预报一下啦，咁啊年年我哋都会挨住呢个奥斯卡咧，我哋又会讲下奥斯卡嘅电影嘅。今年咧，我哋今年唔喺北上讲，咁啊今年咧我哋咧就准备喺 Rega 咧就特备节目去讲。 O K， 咁啊最近咧就都睇紧啲即系奥斯卡嘅电影啦。其实就有啲好多好早睇，咁啊都可以推荐下大家噶，但系唔讲住，咁但系可以推荐下大家 Birdman 咧值得睇。 鳥人啦、 啊、，Birdman 係值得睇嘅，但係嚇唔好俾佢嗰啲 trailer 誤導咗你，佢唔係 Batman 啊、美國隊長啊、Iron Man 嗰只嚟嘅 ，OK。 咁啊，系一套乜嘢嘅电影咧？大姐自己睇吓，诶，俾、啊、可能俾到你一个惊喜，极端一啲咧，就系、是、你睇完出嚟会屌声四起嘅。OK， 睇下你抱住一个乜嘢嘅心态入去睇。咁啊，我哋迟啲先讲下呢集即系奥斯卡电影啊。嗱，另外仲有一套啦， 电影系唔会俾人剪嘅。 仲、啊、有一套咧、啊，就呢套屌唔屌佢咧？呢套嗱，智取威虎山 嗱，我睇边个角度 嘅喎？ 睇 边个 角度嘅？ 呢套啊，争议性啊，有几大都几大。 电影嚟睇 系， 非常好睇喎、 啊！啊， 非常好喎、 啊！徐克导演嘅呢套啊， 徐克导演 冇错啊，咁啊，外喺内地咧就 3D 版上噶， 诶、啊，香港都应该都 系嘛 ？OK， 唔知唔知唔知， 我哋 B 版啊，冇办法啦 吓。OK， 咁诶，套戏 OK， 但系我系略嫌头嗰十分钟节奏比较慢啲，同埋老套啲。O.K. 但一去到咧，一嗰、那個人，一卧底去井岡山咧，喂就啊，仲有老虎嗰時候準備卧底去井岡山嗰度，一連串都係好好睇啦。因為我都有跳過睇翻智取威虎山嗰、那個咩話樣板戲嗰、那個京劇。喂老虎段咧，喺京劇有，同埋喺現呢套 3D 嘅智取威虎山都有。 嗯， 喂，嗰度又拍得幾好嘅。 嗯， 同埋咧講數嗰段啊，即係講密碼嗰段啊，即係你邊範啊？我係乜乜乜乜即係 黑社會拋字頭出嚟 嗰段，又係好好睇喎嗰段。嗰段係京劇版。同埋而家 3D 版都 OK 嘅，都好睇嘅，真系几级我就跳咗嚟睇啦。唔系 3D 版啦，我系嗰、那个样板戏嗰个跳咗嚟睇。喂，我都几跟原著添嘅，真系。 嗱，咁样讲啦， 当然我冇睇晒啦。 首先咧，我都同意呢套咧。如果你用从娱乐性去讲咧，嗱，保持住徐克嘅风格嘅 ，OK。咁啊，我睇住嘅感觉就系咧，我要屌噶。屌徐克噶，你做乜撚嘢拍得到嘢咁撚有娛樂性 ？OK， 嗱，我有徐克風格噶，譬如話睇緊嘅時候會諗起啊，當年我唔記得嗰套就係咪佢導演啦，唔係好記得啦，但係有佢份做，或者好似監製都有佢份啊，咁石天嗰度嘅財叔橫掃千軍，咁咧就如果啲即係我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咧，應該都會記得呢一套咁啊，有啲咁樣嗰啲咁嘅感覺嘅嗱，但係即係譬如話懷念翻一啲嘢啦，財叔嗰陣時都係啦，同埋一個抗日嘅英雄啦，或者咧就你又可以咁啊，仲有咧聯想一啲嗱，同唔係徐克拍嘅，譬如話仲有啲咧，譬如 A 計劃成龍第一集嗰啲咧，嗰啲咁嘅橋段啦，即係入去打嗰、那個就打張寶仔嘅，咁呢個入去威虎山就打座山雕嗰啲咁樣啦。嗱、古仔咧，其實就當然啦，就原著唔係佢啦，原著其實係一本書嚟嘅，林海雪原啦。咁、作者就係曲波咁啊，咁咧呢個咧嗱，首先講下呢啲先啦。細細個我喺南洋戲院，其實咧嗱呢度首先智取威虎山，大家都知㗎啦，都應該都知啲唔知啲啦。文革嘅時候就是其中一套樣板戲之一啦，咁就係、是、用一個京劇嘅形式咧，就去做出嚟嘅。咁舊嗰套咧即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其實就我經常喺南洋戲院就睇呢啲戲嘅，譬如話《鐵道遊擊隊》啊。呢、這個白毛女啊，英雄兒女啊，智取威虎山啊，呢啲咧我老豆啊成家啊帶我去睇嘅，因為我住灣仔城反，咁啊走去睇。咁智取威虎山，我諗我都戲院我睇過兩三次嘅。咁啊， 其實某程度我覺得呢套樣板戲好睇 嘅，即係都懷念啊以前睇。咁啊唔知佢講咩㗎細路仔，完全都唔知。咁但係咧，嗱你啊今時今日要講洗腦咧，真係有啲洗腦作用㗎。你睇以前咗我作為即係過來人咧，細路仔嘅時候睇完咧就覺得雖然。唔知佢讲乜，但系知道咧啊，有啲嘢叫做解放军， 嗯、 啊或者有一个伟人叫做毛泽东，你梗系会知道下噶嗱。因为你譬如话喺徐克嗰度智取威虎山咧，你就冇见到咁多洗脑嘢噶。讲、真， 系 嗱佢就远胜好多嘅。而家今时今日要讲远文化啊嘛。嗱、譬如话咧嗱，徐克呢度智取威虎山咧，一头一尾咧就好捻盏鬼嘅。佢就讲一个年青人。一开头啊，现代嚟嘅，有一个美国嘅华侨，华侨学生啦，佢咪呢个 A B C 啦，你可以当佢系，咁然之后咧，佢咧就一开头咧就喺间佢哋就一个朋友嘅 gathering。 咁呢就大家一齊唱卡拉 OK。咁、嗯、然之后呢有个嗰、那个朋友呢就揿错掣，就揿咗隻智取威虎山出嚟，咁然之后呢成班朋友就喺度笑。咁、然之后唯独呢就係、是、嗰个呢、这个呢祖籍东北嘅呢一个 ABC 呢，佢、嗯、就觉得好有 feel 啊。 嗯， 吓、啊、佢又冇，佢唔知咩嚟嘅，但佢嗰个好有 feel， 佢就开始寻根啦。简单嚟讲，啊咁啊，买张火车飞就寻根，咁然之后开始咧就去 哈尔滨 ，plan 到去呢个咧几十年前嘅呢个智取威虎山呢个古仔。咁一头一尾咧，佢都有个串联嘅吓。譬如话最后结局咧就讲呢个寻根嘅 ABC 翻到东北嘅老家，咁咧就唔知嫲嫲婆婆咁啊，带我哋食饭，咁咧就 其中一个， 咁咧有个幻觉咧。就幻想翻嗰啲当年嗰班老兵英雄咧，就一齐嚟食嗰餐团年饭，咁就完咗佢啦。 唔系呢个其实就系嗰、那个小朋友个孙嚟噶， 吓系个小朋友个孙啊嘛， 佢寻根嘅， 唔使讲到咁多咁白啦，即系类似系咁啦。咁啊好捻老土嘅呢样嘢，咁但系咧。佢呢但係嗱，你如果你跟返原著呢，原著就讲好多点样受点样喺呢个毛泽东领导之下嘅八路军啊嗰啲呢，佢喺入面呢其实就少提嘅。吓、啊，即系佢真系佢个篇幅系唔多，但系你睇翻原著嗰个京剧嘅 opera 咧，其实就会系多好多。咁所以嗱，当然啦，其实就唔可以话两套攞嚟比嘅。咁我哋嗱、啊，我首先就未睇之前，我非常有兴趣嘅就系因为佢系徐克导演， 嗯 ，OK， 香港人去导演一套咁嘅戏， 样板戏， 样板戏啊。咁但系第一 小说 系第一样，第一个感觉。我對徐克係失望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我又要諒解，又要食飯、啊、，OK， 咁同埋呢睇完之後嘅感覺就係佢稱職嘅，咁我係恭喜徐克，佢繼續係有飯食嘅，佢、可以將一套咁嘅咁老撚土嘅即係嘅劇嚇點樣去扭到去呢用佢嘅風格 咁拍性， 又好有動作嚇，咁啊等等咁，所以 點樣五十人可以打 係啦， 打二百人哇，簡直會 呢啲嘅片咁樣，絕對咧就係洗腦電影嗱，只要補翻下啲白啦 ，OK 嗱，座山雕、威虎山就的而且確係有嘅。簡單嚟講啦，呢、這個呢就發生喺呢、這個1945年之後，即係二戰之後，日本仔投降之後啦。咁係一個咩嘅背景呢？首先就係東北就係一個中就八年抗戰，跟住再到八年抗戰之後，就到中國嘅國共嘅內戰，都係一個主要嘅戰場嚟嘅。東北即係講緊大連啊、長春啊、沈陽啊呢啲咁嘅地方。OK， 咁喺1945年未打過国共内战之前，日本仔投降之际，其实咧就有一段中间一段真空期噶嘛。咁嗱，佢讲紧嘅呢啲威虎山、座山雕呢啲咧，喺共产党嘅定位咧，呢啲咧系乜嘢？ 土豪、 土匪、 土匪、 土匪，唔系土豪，土匪嚟噶嘛？土匪嚟噶嘛？嗱，威虎山嗰个古仔就系讲座山雕咧，就喺日本仔投降之后，佢占领咗一个喺呢个威虎山就一个咧易守难攻嘅一个地方嚟 嘅， 喺个 军火嘅， 吓仲有大量。重型嘅日本嘅军火嘅， 有坦克车。 咁然之后咧，系啦，乜嘢都有嘅。咁、然之后咧，就佢着咗个先机，就先入去，就去霸咗个地方。佢、霸个地方，点解佢会着到个先机咧？因为当阵时国共都系抗紧日噶嘛。咁咧，佢就亲呢个国民党嘅。咁国民党就喺日本仔投降之后咧，就快过苏联人。就然之后呢就通知啲土匪呢就走入去呢就去霸占咗嗰个地方，咁呢就然之后呢就讲八路军呢共产党呢边呢就点咗去打啲土匪啦，呢、个呢就係嗰个故事，但其实你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嘅咗喎，嗱首先好简单嘅啫，历史上係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土匪嘅，呢土匪呢其实喺抗日战争里面佢哋係发挥咗个作用嘅，因为呢你中国地大物博，喂，国共嘅内战嘅历史就系咧，国民党就主要系抗日嘅，共产党咧就系唔够打就走嘅， 避日 就韬光养晦嘅。咁、你好多地方就梗系要靠地方游击队啦。咁、你好简单啦，到然之后咧，历史咧就话俾你听，历史系胜利者写嘅历史。OK， 咁你反佢嘅，咁你喺历史上咪土匪咯？你亲佢嘅。 就叫咩？就叫爱国游击队咯， 人民英雄。 譬如你而家新界嗰部好多原居民，仲有东江游击队，东江游击队同座山雕嘅岛啊，威虎山土匪，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嘅。 即系民阵嗰啲。 系啦，但系你因为嗱，因为你被共产党收编咗，咁最后政权落喺共产党度，你咪系游击队咯。啊，仲有可以起， 所以泛民咪变咗反对派咯， 可以起祠堂纪念你咯。咁啊，座山雕呢啲咧，咁咧就全部咧咪变晒大奸狗咯。啊，譬如你睇原著嘅，你睇原著嘅呢个智取威虎山舞台剧嗰度，即系京剧嗰度咧，好正啊！有啲人咩值得欣赏咧？当然唔系佢唔系特技啦，但系咧最中意睇，我最中意睇嘅系咩咧？当年睇呢啲作品，睇啲大奸角啊！嗰啲奸角梗系四分三个面，打灯打到黑捻晒咁咧。喂，系好捻邪恶嗰啲咧，系喂嗰啲嗰啲艺术嚟噶。即係一種藝術嚟㗎，如果你撇開啲所有你嘅政治立場，唔好講， 順睇下睇到戲睇， 好難喺個喂大佬啊，佢唔係用咩嘢乜嘢佢唔係有呢個 Cameron 啊，或者佐治盧卡斯同你做得特技啊，大佬，純用燈啊，用呢、這個嗰啲人嘅走位啊，嚇點樣一定咗佢一定，譬如話佢做完啲動作，一定定咗噔噔噔噔。咁咧佢一定係四分三個面嘅、，OK 啊，佢唔會有一個正面嘅，喺佢好邪惡嘅樣咩？嗰啲好值得欣賞嘅喎，嚇咁啊，仲、有譬如話做楊子榮嗰、那個啊，嗰、那個我唔記得佢咩名啦，而家原著喎，咁啊嗰個又好出名嘅，嚇咁啊誒，譬如話有幾幕折子戲又好出名啦，打虎啊。啊，譬如啦，喺文革时唔睇武松打虎噶啦，喺杨子荣打虎啦，打虎噶啦，睇喺上紧威虎山嘅时候，遇到只老虎，点样打死只老虎，跟住咧，然之后咧就再即系咁啱就碰到座山雕嗰啲马仔，咁然之后就带佢上威虎山，咁然之后咧佢就潜伏喺入边。杨子荣系个咩人咧？杨子荣嗱，如果其实 咁艳仔 嗱，你话其实徐克咧，如果你想弄嗱。当然啦，佢拍呢套《智取威虎山》，佢就系主要系大陆市场啦，冇问题噶。呢度已经系合格噶 啦。 但系如果佢再做多样嘢，配合翻今时今日香港讲紧阿陈佐义讲紧，帮啲年青人补脑嘅，系嘛？咁啊可以点样去揽埋个大陆香港市场咧？我觉得就系你啊扭扭佢嗱，即系玩得啱皮啲，唔系鬼。你要强调一个鬼 ，OK？ 咩鬼先？ 共打喺一个组织里边 ，OK？ 你系潜伏咗好多鬼 ，OK？ 系咪先？譬如喺泛民入边啊，或者有啲人日日喺度嗌住打到共产党 啊，但其实佢一只鬼嚟。 全民制宪嗰啲咧， 全民制宪 啊，教徒 啊， 勇武抗争嗰啲啊， 咩好捻勇武啊？全部可以喺杨子荣身上咧， okay. 你去揾得到噶，系咪先？嗱，佢入一上到捷威虎山，又话佢话佢系啊咩咩唔知咩，佢系帮佢系个攞个地图俾阿座山雕睇噶嘛，个地图入边有。宝藏噶嘛，吓、啊、跟住又俾啲冚家产八路军队啊，啲共产党啊正扑街嚟嘅咁样，嗱、啊，即系如果你可以咧摆多啲元素落呢啲枝节度咧，咁你香港嗰啲人睇下有共鸣噶，啊，第今时今经过雨伞革命，我哋知道咩嘅咩鬼系咪？ 咩叫货金？ 咩叫货金啊？呢啲啊，咁你可以咁样拍埋咧，咁咧。就香港呢边嘅市场你都可以立 到 啦，咁可惜今次冇啦，下次可以，下次可以试下噶。 嗰阵系咪有预约 唔紧要，系来日 仲喺度， 来日方长啊！文革嘅样板戏咧，即将喺香港咧一套一套拱出嚟，因为等人讲埋呢套先。咁啊呢套就嗱咩看点咧？座山雕嘅梁家辉，喂过瘾、啊。 似唔 讲俾你听，梁家辉咧，你冇人知佢系梁家辉嚟噶，喂，真系好嘢噶，得呢、這 个，唔知佢系 化妆化得好好 噶，系好好嘅，又尖嘅， 系啦，冇错啦， 只雕咁啊， 系啦，冇错啦，嗱咁诶，仲有啲篇幅，我记得咧，嗱，佢都系会比原著少嘅，嗱，譬如话咧，如果你睇原著咧，睇翻舞台剧嗰度啦，就系、是、你，譬如话睇到好多咧，讲紧啲呢班土匪点样落翻去山下边咧，欺压嗰条村嗰啲村民啊，咁咧。 好精彩㗎，如果喺舞台劇嗰度呢，譬如话点样点样即係讲緊啲譬如一个少女佢点样复述返俾八路军啲人听阿尔连山啊呢、嗯啊這个嗰、个部队嗰、那个嗰、那个司令啊司令官啊咁啊譬如话再话返 长 咁啊然后话返俾佢听班土匪点样欺压我哋啲村民啊嗰啲佢做得好感人㗎。咁但係譬如话喺返啊徐克嗰套咧就會少翻啲噶啦，一去到咧佢就改少少， 已經壞咗嘅村 已經係嗰條村已經係淪陷咗，就係冇曬人 嘅。雨傘革命咗啦， 已經冇曬人噶啦， 佔領咗啦。 嗰個因為時間關係，亦都唔係重點，因為佢都係比較係多動作嘅嘢啊，咁所以咧就嗰啲就會少啲咯。 我就成段最中意除咗老虎度啦，一老虎嘅時候都唔夠嗰段好嘅，係對答啊，即係死啊嗰個。 佢用翻好多東北話嘅， 佢對答。咁嗰度系嗰度系几个人 嘅，即系如果你譬如话如果唔系啲字幕咧，会帮下你手咧解读一下咧，其实你系唔明噶。佢有多嗰啲东北嘅方言咧，佢又会留翻喺度啦，即系咁啊。咁当然啦，嗱，即系你话我推唔推介你睇咧？咁啊，我 一个字啦， 吓 一个字 系 可值。得一看 好嘅呢个 get 呢你唔睇过唔知嘅。 得一看。 入面呢就有个 get 呢就係徐克搞出嚟嘅。我记得原著係冇嘅。咁呢个係徐克嘅强悍强悍啦。因为譬如你当年佢譬如话我哋记得返佢嘅拍黄飞鸿。佢俾到个惊喜我哋嘅。个西瓜跑係识讲英文啊。个西瓜跑呢其实原来佢漏口就因为佢啲中文讲得好。做佢医生嚟嘅原来读西医嘅。咁好多呢啲咁嘅改动咧，其实系唔错嘅。咁今次佢又加个改动嘅，就喺梁家，唔系喺梁家辉个角色。座山雕就成日讲嘅一个字，北上频道咁样， 一个字可以一看， 一个字可以一看， 一个字战南俱乐部。 咁啊嗱，跌嗱嘅睇你，咁啊调整下心态啦。首先就系先即系。点讲呢，如果你话喂你坚持唔俾佢洗脑嘅你唔睇我哋唔反对嘅。咁如果你带咗个咩心态睇呢，咁你话如果做都系徐克嘅 fans, 咁睇下徐克即系好似我讲几有兴趣知道下佢点样拍一套外国电影一套样板戏，咁今时今日就攞返呢一套出嚟。咁所以即系咁睇你抱咗一个咁嘅心态啦，唔好有太多要求啦，咁OK 嘅。即系入去就睇到，你当睇到动作片 咯。你甚至乎唔需要 匪谍片， 唔需要睇，当佢一套样板戏去睇咯。佢可能攞咗本原著小说攞出嚟拍啫。其实呢一套嘢，只要唔系个名唔系智取威虎山咧，我谂个个都会睇噶。其实可能系大战山东炮咁样，咁就可能你唔会有智取威虎山嘅嘢咧。徐克大战。山东炮咁可能已经好你都会有去睇㗎喇。 战山东炮。 咁其实 OK 㗎。套戏又真係 OK 㗎。 我觉得呢其实呢嗱即係嗱好多人就讲啦阿习大大嘅王朝啊就已经闻到一啲文革嘅味道啦。Okay. 你见到啊香港又开始帮搞細路仔啦我哋好多人又諗住我哋会讲下啲咩青少年军啊咁你睇到都系搞多呢啲咁嘅嘢。 咁啊共青团啊。 好似咁文革嗰陣味返嚟啦咁啊再譬如话即系系咪有啲咩智取威虎山令人想起我唔知道你有冇想会諗起就喂咁嚟緊呢个嚟緊嘅岁月我哋系咪会见返好多呢啲咁嘅哇即系重拍呢啲咁嘅样板 但系冇可能白发无女啊，大佬。 嗱，我觉得 而家有钱掟落嚟，个个都麦比啦。 唔系，我觉得你与时并进嘅啫。 你应 唔系你应该贴翻近咧而家嘅即系国情啦。譬如你唔，其实你唔需要拍呢个。嗱，我觉得应该拍啲咩咧？嗱，譬如话智取威虎山，仲智咩取威虎山啫？冇人知道威虎山嘅历史嘅。其实你又嗱，你又嘥时候，你又要我特登开一节出嚟讲翻威虎山系咩嚟，系咪？冇人知噶。 佢睇埋嗰套样板戏， 嗰啲简单啦。你嗱，譬如你拍一套，如果你接近时候，你梗系智取周永康啊咁样啊，系咪先？你拍到智取周永康，喂，好多人睇嘅，嗱，睇点拍啫？嗱，你揾个香港导演拍 ，OK 嘅，嗱，你总之。各取所需咋嘛 搵下马永成拍。 你首先嗱爱国电影嚟㗎呢套。咁结局一定係同现实一样啦。 係啦。 周永康一定係冇好下场嘅。咁但係入场睇嘅观众 我哋唔 care 你冇所谓。嗰、那个结局我哋俾咗你，豪咗俾你。我哋想睇系咩？我哋想睇系嗰两个钟头嘅内容，嗰、那个过程。 系啦， 跟周永康嘅生活有几糜烂。 系啦， 佢搞咗几多女？喂，仲有呢 件事嗰啲， 喂，好有娱乐性嘅、哦。 点做白鸡王？ 一套戏入边，喂，净系女主角啊，多到啊！ 嗯、 你噏得出个都可以卖你做啊，全部得唔使你搵搵，总之搵大家，总之搵呢期最红嘅所有女主角，咪、okay. 做翻晒央视嗰女主播咯？点样车震我哋想睇啦，系咪先？点样喺间别墅度搞搞 group 搞呢、這 个九 P 啊？ 九 P 啦，我哋想睇，我哋就想睇呢啲，同埋睇，喂，即系呢啲嗱，呢啲戏啱边个拍啦？ 边、啊、个？ 杜唔系 王晶， 梗系唔系啦。编剧就梗系老萧啦， okay. 导演就梗系揾翻麦当雄啦，系咪啫？喂，呢套呢啲我哋呢啲咪等于我哋当年嗰啲《女乐传》啊， okay. 跛豪啊，咪呢啲咯？ 集总传 系咪先？唔系自取周永康， 周永康 系嗱呢个第一套嘅样板戏嗱，咁、啊、我哋揾嗱系咪香港导演？喂，个个都真系掂噶，真系噶嗱呢个组合就可以拍呢一套啦。嗱，你仲有譬如话仲有咩？拍翻套嗱，以前蘇聯有套《鋼鐵是怎樣煉成》噶嘛，係咪？咁你今時今日咧拍翻套《希萊是怎樣煉成的》 ？OK 嚇、啊、，OK， 嗯， 嗱呢度我啊覺得揾邊個拍咧？你覺得 希萊怎樣拍啦？ 嗱呢唔係首先嗱，我哋講希萊是怎樣煉成，係講緊希萊邊個部分先？ 嗯， 嗱，我覺得係咁嘅，一樣冇下場， 嗯， 同智取周永康係一樣嘅，咁、嗯、啊。但系讲紧一个又红又专嘅薄熙来，点、 嗯、 样俾受唔住环境嘅引诱吓、嗯啊，即系识到好多选友啊，嗰啲咩黄立军啊呢啲咁样、 啊， 令到佢变质，周永康令到佢变质，咁、嗯、所以就叫做熙来是怎样炼成的，嗰、嗯那个熙来系负面噶、 嗯， 即系本身佢一个好正面嘅熙来嚟嘅、 嗯， 但系咧、啊、最后咧就系、是、变成一个腐烂嘅熙来、 嗯， 受到咧。党吓俾最后俾佢应得嘅惩罚，咁我觉得呢套戏咧，我觉得揾我啊推荐一个导演嘅、 嗯， 就系揾呢个陈可辛。 点又点解咧？ 嗱，点解咧？陈可辛拍两套电影嘅元素系可以摆入去呢度嘅。第一，禁忌 ，OK， 都系一个咧怀缅式嘅一个方法去拍、嗯 okay. 啊、拍翻啊咁啊呢样嘢 ，OK， 咁啊又系讲紧诶薄熙来成家，咁我嗱、okay. 又系观众咧冇所谓嘅，你个结局咪点唔紧要，我哋又系想睇下薄熙来嗰啲糜烂嘅生活、嗯、啊，嗰啲我哋系最有兴趣嘅啫，咁同埋咧你一定要加翻几场歌舞啊嘛、嗯，因为你薄熙来做呢个重庆市长嘅时候唱红打黑噶嘛，系咪先？咁你拍个如果爱嘅。嗯陈可辛系咪啱晒啊？系咪先？你紧要整翻几场即系歌舞片，咁呢个强项就梗系啊陈可辛啦，仲可以仲有佢拍过一系列嗰啲恐怖片啊，咁你咪可以嗰个结局啊更加到位啦，因为你可以拍到佢好恐怖啊嘛。 徐立军得唔得咧？ 徐咩？黄立军？ 黄立军咧？ 又拍一套？ 系啊。 哦，咁嗰啲又要交俾老萧嘅， okay, 交俾老萧啦。咁你但系好多呢啲咁嘅样板电影可以出嚟噶。嗱，比如过往一个礼拜国足系咪先？你可以拍到未来大妈啦，我都拍，我都整到张 poster 出嚟啦。啊，呢个荷里活阿诺舒华辛利加有未来战士，我哋而家拍翻到未来大妈 ，OK， 英文名叫 Dama Later，OK、okay? 啊，咁啊，古仔讲咩？其实讲系咩？对嗰种对国家嘅信念啊、，OK， 无论国 足有几烂，佢、一样跟到尾， 一样买落去、对家度 啊。譬如个女主角嘅名叫咩？叫 Rika，OK、 okay? 啊，但系啊。唔知点解呢，咁你听下呢个我哋 Red 嘅先嘅另外一个足球节目、 okay. 叫做 Hope Ball Song 啊，咁呢个主持人就係 Rika 师兄。 Okay, 啊咁呢人称呢、這个但人称呢就叫做 Finance 嘅 ,okay, 因为好鍾意呢个女仔，因为呢个女仔捧真国足国足输波㗎啦。但係呢臨到尾啊，对每一次最感人嘅咩呢，就係佢即係佢点样都好，佢一定都系紧随住国足嘅、嗯 啊， 非常爱护佢。 咁啊，投注嗰阵 系每次踢完波，佢都会讲一句说话，就系、是啊、I'll be back 咁样。 都系啊 ，Dominator，I'll be back 咁样， 非常 repeat。 都系样板戏嚟噶嘛，你可以拍好多呢啲咁嘅，系咯系咯， 即系太勾啦，又似水鬼护法， 咁有啲人可以入去睇噶嘛，咁你仲有话 Dominator， 你话明未来先系大妈嘛，咁、你今时今日咪可以有波娜睇咯，系咪先？唔系叫你睇而家嘅大妈，即系睇大，即系你其实又可以用翻一个回忆嘅角度睇嘅、就系一个一出嚟成套戏。是一个好老嘅一个大妈 ,ok, 佢回忆返佢当年年轻嘅时候。 女主角范冰冰做。 係啦冇错啦。 还要还返对波娜出嚟先。 还返对波娜先。点解睇国足有波娜但点解睇冇味冇咩冇味量冇波娜先。喂我真係解唔通㗎呢样嘢。 女配角周海媚还你还返对波娜俾你。 啊真係攞命。原来睇波娜是要睇国足嘅。 係、 啦。啊而家就係咁样啦。 o k 咁啊所以就嗱咁啊讲完㗎喇喎。 完㗎喇。 差唔多㗎啦。咁啊呢三套电影有歌播嘅。咁啊咪同呢个咁啊同呢个冇乜嘢关系。o k 咁啊都系杰斯習慣拉屎一節就送返隻靚歌俾大家。咁今个礼拜揀嚟呢就 Westlife 嘅 My Love。咁首先再多謝一次啊 Roland 啦。咁有时间可以上嚟再同我哋吹水啦。咁下个礼拜见㗎喇喎。 下个礼拜我唔见。 OK, 应该下个礼拜刁蛮牛唔见。咁我哋睇下下个礼拜返嚟先睇下再讲下啲乜嘢啦。 OK, 拜拜。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to find the place I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ields are green to see you once again.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